圆山军民水电站建设工程中建立劳动功勋的建设者、科技人员、干部和支援者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褒奖。授予仪式11号举行，由最高人民统一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恒谢同志将领到一些负责干部、圆山军民水电站建设者、科技人员、干部和支援者参加。仪式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统一常任委员会政令后，向李尚哲、韩秀南等八人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金质奖章、锤子与镰刀和一级国旗勋章。向李成珍和田经哲授予了刻有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名字的手表，向郑志哲、金炳绿等人授予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奖状，向严锦哲和郑哲林授予了金日成青年荣誉奖，向徐明勋和韩光明授予了金正日青年荣誉奖。此外，向五人分别授予了功勋设计家称号、功勋建设者称号和功勋驾驶员称号，向许多建设者、科技人员、干部和支援者授予了一级国旗勋章等勋章和奖章。